我坐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哦，送了他了。 我不姓杨。 哦，您是人 马 马， 北京的党党，北京的党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哦， 马老板， 北京马老板 啊， 马连良，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哦，一家子。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对， 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哎，我们科班的是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听说过 喜连城 啊。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雷喜福大师兄。 哎，好， 哎，知道。 我们一块的 啊。 这还用说吗？ 啊，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知道。 侯喜瑞 知道。 喜字吗？陈喜生 啊， 康喜寿。 哎，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啊， 他改大鼓 没改，必须要唱大鼓的。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哎，刘喜奎，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哦，您叫 洗澡， 我修脚， 修脚干嘛？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我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啊、哪个洗啊？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哦、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哦，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早 啊， 早 早是那个 啊， 这字儿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啊啊， 草 李胜早那早， 哎李胜哎对哎，还了不起，我还把你忘了、 啊、 李胜早 啊啊， 听过吗？ 听过。 唱怎么样？ 好啊！ 别跑！说实在，李胜早唱的行吗？ 不错。 你认为怎么样？ 哎，都认为不错。 服吗？ 服。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啊、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但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 啊。啊，怎么了？ 你认为李胜早好 啊？ 那就成。我痛快。 与你何干？ 他跟我学的。 李胜早。 哎。 跟你教的， 有人听过吗？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哦，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嗯， 完全学我。 是啊，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哦，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那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嗯， 你叫胜早。 哦， 你就是跟我学的。 怎么了？ 我叫洗澡。 啊、 哦，他叫胜早，哦、我洗胜去，他给洗。 这俩人一个盆， 我讲在江南 啊， 江南一带， 江南， 上海到过吗？ 到过， 年轻呢？ 到过， 到南方一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嗯， 我 是啊， 哎，镇江， 镇江， 你打听，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是啊， 苏州， 苏州， 我， 嗯， 杭州， 好， 我， 嗯， 芜湖， 芜湖啊。 我快了 哦， 这快了，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你不说你快芜湖 了？我看到就到那地方去了。 哦，到那演出去。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不唱， 不唱，气的。 喂啊， 气，我生气，不唱。 跟谁生那么大气？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一九四五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日本降服那年。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跟谁呀？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票友。 现在不就为业余吗？ 啊， 那时候叫票友。 对对。 哎，就国剧社。 哦。 国剧社，我呀，在那儿当教练。 哦。 我教练。 哦、教练。 哎， 足球是排球啊？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不是，我这个我跟指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这啥吧？这 把场子？ 把场子也不对。 我给排， 那叫导演。 啊、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啊，我这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哦， 票友跟我学。 是啊，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嗯， 先成管家饭。 去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哎，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哎， 啊， 让您演两 场。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啊，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啊。 怎么办？ 那你演吧， 唱吧。 哎， 咱不会赚钱， 啊， 就让票友学。 对对， 演两场。 演两场，在哪儿？ 在黄金。

上哪儿的歌谣，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绚烂的多平凡，画面里那一样的好看，这些 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